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一本《红楼梦》，多少谜未解，都因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样一部旷世之作，字字流光溢彩，句句耐人寻味，一章一情节，回回是故事。而在《红楼梦》这本小说中，又有这样几个场景成为了大家口口相传竞相研究的对象，像黛玉葬花和宝钗扑蝶等等，这些场景究竟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含义呢？而这些含义对我们理解小说当中人物，对于今后发展的脉络又有怎样的影响？欢迎各位今天准时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继续带您探秘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小说《红楼梦》当中，有几个经典场景，相信您一定很熟悉，比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惜春作画、元妃省亲、晴雯思扇等等。而其中有一些经典场景是在向我们展现人物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也有一些经典场景则是作为伏笔。今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几个流传千古的经典场景。首先咱们要说到的还是黛玉葬花。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说明她对美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写了葬花词，以花比喻自己，在《红楼梦》当中是最美丽的诗歌之一。宝玉和黛玉在葬花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成为了《红楼梦》当中一场情人之间解除误会的绝唱，在《红楼梦》当中是最经典的片段之一。看过《红楼梦》的人相信对这个段落都会过目难忘。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个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它是作者出力描写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可谓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和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在不必到名人的集子当中去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当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的为人所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和利用吗？ 即如葬花的情节也未必就是取自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时，作者的祖父曹寅的《建亭诗钞》当中也就有着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难道这些都不足以启发作者的构思吗？但是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绝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更何况这个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缠绵悱恻。很多人在看过《红楼梦》之后，都在心中产生这样的疑问：林黛玉究竟为何要葬花？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宝兄弟，添了我们家的东西啦，嗯？ 姐姐家的东西自然是偏了我们了。 昨儿哥哥特地请我吃，我没吃，叫他留着送人。我知道我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些好东西。 你不进去伺候，还在这儿戳着干什么？我已经放他们三个在那儿了，小蹄子，你等着我。 宝兄弟，你告诉我，我好快点走啊。 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害得我们半夜三更也睡不了觉。 开门。 嗯， 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 是我，还不开门吗？ 凭你是谁，宝二爷吩咐了，一律不许放人进来。 宝兄弟，以后酒要少喝。 哎，谢谢姐姐。 回去吧， 姑娘走好。 宝姐姐没事过来走走。 我还有几样活要麻烦姑娘呢， 请回吧。 走好。 姑娘走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片段。黛玉葬花首先就是因为她的性格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林黛玉是被寄养在贾府当中，所以书中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她的小心翼翼，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他总是眼看心想，暗暗审视，然其言行举止却又那样的彬彬有礼，侍奉合度。正是因为林黛玉的这样小心翼翼，所以才使得林黛玉生性敏感。在这里，唯恐被人耻笑了取的自尊，已经变成了唯恐被人小看了他取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的折射。从刑警来看呢，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他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儿，称一称自己在皇室和侯门家庭秤盘上的分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脂砚斋在批这段时写道：“今又到平儿一段。”却又将阿平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一袭平儿正传。天性就是指这种偏执的令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地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恰恰却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黛玉葬花和宝钗扑蝶都是《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可是曹雪芹为什么要在《红楼梦》中加入这样的描写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人呢，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是林黛玉的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那份自卑。这首《葬花吟》正是林黛玉进入贾府以后的生活感受，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和悲剧命运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墨，如泣如诉，书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于贾自芳菲，不管桃飘于李飞，就既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他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斜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至于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的强调，并通过鹦鹉也会吟鹅的描写，可知作者是大有深意的。花儿的命运也即黛玉的命运，这是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新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他真实地展露出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凸显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葬花吟》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正在这里。当然，这首诗并非一味的哀伤凄恻，其中仍然有着一种异色难平之气。愿奴斜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已被净土掩风流。治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陷渠沟，则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不愿受污受辱，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探秘《红楼梦》，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前面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黛玉葬花这个经典场景所折射出来的黛玉性格，在《红楼梦》当中能够和林黛玉平分秋色的当属宝姐姐薛宝钗了，而曹雪芹同样也为宝钗安排了一个能够折射出她性格的经典场景，这就是宝钗扑蝶。 你来 干什么？ 你坐着。 坐这儿啊？ 什么事儿啊？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你看看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啊，我就还给云二爷去。 哎呀，可不正是我那块吗？快拿来给我。 那你拿什么来谢我呀？难道白给你寻来了？ 我既然许了你，自然不哄你。 还有捡帕子的那个云二爷呢，你就不拿什么谢谢他吗？ 哎呀，你快别胡说了，他是个爷们家，捡了咱们的东西当然应该还的，你让我拿什么谢他呀？ 你要是不谢他，叫我怎么回他呀？他再三再四地和我说了，要是没有谢的， 不许我给 你 了。你 要是告诉别人呢？你起个誓。 我要是告诉一个人，就让我舌头上长个钉，日后不得好死。 那，哎呀，会不会有人在外面听我们说话？咱们把格子都打开吧。 嗯 啊，快！ 啊，平儿，我看你往哪儿藏？好啊，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 没见林姑娘来呀、啊。 哎，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儿弄水，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 啊、 哦，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踩上蛇，咬她一口就好了。 了不得了，林姑娘一定听去了。这可怎么好呢？ 就是听了，管谁心疼？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 宝姑娘听了倒罢了，林姑娘心细，哎，可不，她听了怎么办呢？ 刚才您听到的正是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宝钗扑蝶的精彩片段。扑蝶一幕反映出宝钗性格当中天真孩子气的一面，但事后滴翠亭又反映出她遵循礼教、明哲保身的一面，总的来说反映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当然，在宝钗扑蝶这一幕当中，同样也引起了很多争执。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三种派别，也就是包林贬薛、包薛贬林以及林薛双峰并存三种。众所周知，薛宝钗八面玲珑，在贾府上下很得人心。宝钗偷听到小红他们的对话，想到这是秘密的事，肯定他们要检查是否泄露，并随机应变的谎称来找黛玉，表明了宝钗的聪明和机敏，也包含了她善解人意的特点。但是也有人认为，宝钗虽然明哲保身，却也将林黛玉扯进了这场是非中，可见薛宝钗是多么的虚伪，她把黑锅背在了林姑娘的身上，让小红等人的多疑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则聪明地摆脱了干系。究竟孰是孰非呢？曹雪芹在描写《红楼梦》当中从来都是以欣赏和同情的笔墨来描写女孩，所以很多红学家也都认为曹雪芹不可能将薛宝钗写得如此阴险。而心理学家的解释则更合情合理，从心理角度分析，当薛宝钗这样的正统女子听到小红所言的心里话，都不免会心中暗惊，并急于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知道了此事。宝钗是大观园当中聪明能干的少女，试想当时她急中生智想出的应付话语，只能说明她机智过人，善于应变，十分巧妙地度过了一场尴尬的面对。为什么要把林黛玉抬出来？这里只不过是一种潜意识在作祟。原本小说当中就是这样描写的，宝钗想去找黛玉，但是恰巧碰见宝玉和黛玉在一起，于是为了不让他们俩难堪，就在园子当中嬉戏。所以当宝钗碰巧听到小红所言时，就下意识地将她脑海当中最近想的人说了出来，于是林黛玉就成了这场是非的无辜者了。或许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宝钗单单去扑蝶呢？虽说在夏天蝴蝶随处可见，但是除了蝴蝶之外，也有许多鸟啊、蜻蜓。曹雪芹写下宝钗扑蝶究竟用意何在呢？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们因为蝴蝶成双成对、双飞双栖的特性，所以经常用它比喻夫妻，这在许多古代诗文当中都有所体现。在与《红楼梦》写作时期相近的《蝴蝶梅》当中也有一段扑蝶的描写，从中也可以看出蝴蝶的这种象征意义。蒋清言不妨里面走出一青衣女子来，手中拿一把团扇，看见那一群蝶儿，忙忙用扇去扑，口中叫道：“好一群大蝶儿，快来扑住他耍子！”不半晌，只听得门内步摇声响，走出一位绝世的佳人来。蒋清言偷眼去见那位佳人，不觉魂飞天外。只见那青衣女子将手中的蝶儿送到小姐跟前，道：“ 小姐，你看这个蝶儿生得这般样大，如此灿烂，真个豪爽。在小姐接到手中细细观看时说道，果然这样蝶儿从来罕有。韩香姐，你可将这蝶儿到那百花深处放了，令言早去寻群逐队，莫耽误了他的良辰。后来蒋青言与这位绝世佳人终于以蝶为媒，结成了夫妻。应当指出，蝴蝶所象征的大多是一种男才女貌的世俗夫妻，即使在广为流传的梁祝故事中，梁祝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种夫荣富贵的生活，祝英台对梁山伯所期望的也不过是望兄做文章要专心，你前程不想想拆群。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黛玉葬花和宝钗扑蝶都是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可是曹雪芹为什么要在《红楼梦》中加入这样的描写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让我们再回到《红楼梦》当中看，宝钗扑蝶这个情节发生的时间是芒种。这一天是闺中女儿送别花神的日子，也是宝玉的生日，我们似可对其深意揣度一二。黛玉葬花所象征的是她悲苦的命运，暗示着这位世外仙姝也会像那飘落的桃花一样过早离开这个世界，而与宝玉无缘。相对应的宝钗扑蝶则象征着宝钗虽然能在婚姻上得到宝玉和他成双结对，但最终也只能像一般小说当中所写到的那样成为一对世俗夫妻。另外一方面，蝴蝶因为其自身的光鲜亮丽也经常被用来象征人的欲望，这在许多话本小说当中也有所体现。在王实甫的著名杂剧《西厢记》当中就有雨水得和谐，嫩蕊交香，蝶自采之类的句子。结合宝钗在其他场合的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宝钗是热衷于仕途经济的，她也希望能像贾元春那样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所追逐的那对团扇般大小的玉色蝴蝶，不正是她世俗追求的最好象征吗？需要说明的是，曹雪芹这样写绝对没有对宝钗的这种行为有所鄙薄小视之意，相反，他觉得宝钗对夫荣妻贵的世俗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仕途经济的热衷是正常的。如果人人都像黛玉那样只为了高尚的理想和操守而活着，也许这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会，也就不会如此的多姿多彩。庄子《齐物论》当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雉语，不知周也。俄而觉，则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这就是充满变幻迷离色彩的庄周梦蝶的故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关于蝴蝶的最早描写。在这里，蝴蝶成了梦幻的象征，充满了迷离恍惚、空虚枉然的色彩。后来的诗人也多用词典来形容人生的变幻莫测和理想的无情幻灭，比方说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等等。在宝钗扑蝶当中，那对明媚鲜艳的玉色蝴蝶是不是也预示着像宝钗这样充满勃勃生机的少女，在那样一个黑白不分的封建末世，所有的理想与抱负也只能像一场春梦一样无情幻灭，她本人最终得到的不过是独伴孤灯的悲苦结局，她所向往的富贵家族最终也只落得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悲惨境地。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红楼梦》当中除了黛玉葬花和宝钗扑蝶之外，还有哪些经典场景呢？而这些经典场景背后